一天优惠，电器一价到底，买贵赔差价。 走，去苏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1.4 度，受地面高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的扩散条件非常有利，雨后空气清新，气温有所回升，气象条件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山区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 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 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向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本时段环线车流上升明显，东西部环线南向北方向车流集中，北部地区环线的东段东西双向车型缓慢，尤其是西二环南向北全线车型缓慢，影响到蔡胡营南路及京开高速一线。京津方向车多排队，队尾已经排过了马家楼桥。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高磊，今天这大周末的第一天早上的第一声，你给我断片儿是不是？啊， 昨天晚上就是直播的， 昨天晚上看电影明星，你看断片了是不是？ 直播的非常用心，你知道吗？ 说吧，昨天晚上你觉得啊，就那么多明星是吧？群星璀璨的， 对对对， 哎，国际电影节上 是啊，闭幕式啊 啊，那个。印象最深刻的 那当然是天坛女神佟丽娅，这还能有第二位吗？ 我亲自踩的她， 哎呦，是不是特别的漂亮？ 很美。 你要说什么吧？ 哎，没事， 你怎么口水都快流来了？ 早上没睡醒， 真的是啊！昨天晚上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呢是隆重的闭幕了。那么天坛奖的各个奖项也是花落他家。稍后呢，我们也会 花落他家。 对，真的是 这个词儿特别棒啊！ 被很多很多我们的热爱电影的一些外国的电影人拿走了。 对对对， 这个结果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文化资讯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哎，嗯，对，那今天早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什么样子的互动话题呢？啊，今天大周一的，咱们来点刺激的啊。 好嘞，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我们今天会说到一条新闻啊，有一篇名为叫做"幼升小的牛娃"。 怕不是爱因斯坦转世吧，这样的一篇文章。 小那就是幼儿园升小学、 啊、对啊、那在这些小学就是这个幼升小的简历当中啊，这些孩子都有什么简历你知道吗？ 你说说 啊。我拥有清华博士老爸强大的数学基因， 我的天， 我中班时就能进行百以内的混合运算， 我的天， 我知道小数、分数和负数，我就想知道他这个负数他会写吗？ 他怎么知道那么多呀？ 啊、哦，而且还你听，这都不算 啊！ 我和爸爸一起听微积分，学会了函数和极限。我平时喜欢游戏编程，会用 Swift 语言编写代码。刚来我就问你 Swift 为这个 S 发不发音？ 你先把这个口条捋顺了啊！ 啊，这个 哪个词儿？ 这个 Swift 当然发， 这个 S 发音吗 ？Swift 发 哦，发是吧？这你知道这什么玩意儿吗？ 这就是一个， 你还不如个幼儿园呢。 这就是一个编码， 哦， 它一般是 Swift Code， 就是一个什么什么的编码。 磊磊，你还真知道？ 当然了。 我天哪，你水平已经， 因为我经常 又升小了。 我经常给海外的银行打钱，你知道吗？ 哦， 要开玩笑了。 你真的， 嗯， 你都赶上又升小的了。 那当然厉害了，厉害了哈。 对，所以我们就今天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咱们说一说。就是各位，你们身边有哪些特别牛的孩子？ 对，是的， 啊、 是的， 牛娃，哎， 来说一说，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那怎么来关注我们，成为我们的微信好友嘞？ 哎，您可以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一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边搜索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对， 那添加上以后就可以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就像跟朋友聊天一样，您给我们发文字啊。咱们今天早上聊一聊您身边都有哪些特别牛的娃娃们，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今年市民逛完北京车展，可以搭着公交专线轻松的换乘地铁五号线了。 东卧开始实施浮动票价，涉及上海、深圳、珠海、昆明等方向的动车软卧及动卧。 还有购房资格审核实现这个缩短为一个工作日。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2018年北京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4月25号到5月4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新国展举行。那今年市民逛完北京车展，可以搭着公交专线轻松的换乘地铁5号线了啊。车展期间，北京公交集团将会开通一条停车场来接驳专线和一条返程疏散专线，途经京顺路和新国展周边的常规公交线路也将在客流高峰日增加运力，方便市民车展出行。其中停车场接驳专线是从空港停车场到新国展，返程疏散专线是从新国展到地铁天通苑北站。 同时呢，为了进一步方便咱们的市民朋友出行啊，满足差异化个性化的乘车需求，公交集团呢将于4月26号本周四起新开通四条快速直达专线，方便门城地区、海淀山后、石景山古城等地区的连接商务区接驳地铁的快速通勤。每条线路呢都执行单一票价，从5块钱到15块钱不等，持市政交通一卡通乘车啊，还可以享受优惠票价呢。那么各类免票证件告诉您可是无效的，详细信息啊，您可以通过定制公交平台网站、定制公交 APP 或者是拨打96166交通服务热线进行查询。 好，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今日有乘客注意到说，这个京沪啊、京深之间的多趟卧铺动车组涨价。 哦，真的吗？ 哎，我们从北京南到上海， D311次动车组列车平日的软卧票价是650块钱，到了五一假期前一天的4月28号涨到了860块钱，这涨了多少钱过来 啊？ 你一个就是又 八百多块钱嘛， 又升小的微积分的那个啊， 微积分又升小微积分，我还学高数，咱们也得留200-300块钱了吧？ 对， 这个幅度大概是在1/3左右。你看我这刷刷的往外冒， 脑子太厉害了啊！对此，铁路部门表示说了，依据国家价格体制改革的有关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正在逐步进行动车组票价的市场化改革步伐，按照市场供需状况执行票价灵活浮动。目前实行3种票价，周一到周四周六实行平日票价，周五和周日实行周末票价，节假日和客运高峰期实行节假日票价。以京沪之间的三趟动卧为例啊，目前京沪动卧执行票价是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公布的票价为上限啊，实行多档折扣优惠票价。那根据乘坐车次、乘坐日期的不同，票价存在一定的差异。最高全程上铺860元，下铺960块钱。我上下铺还给我分。最低全程上铺560，下铺630。 哎，这上铺、下铺包括中铺肯定是价格不一样的。谁都愿意住下铺，对不对？ 你知道吗？以往的时候我们说，不管去哪出行，主要最放心的就有铁路在那儿吧，对吧？你买不上机票啊，或者是机票涨价涨疯了，好几千了，可以去买火车票嘛。后来发现，火车票也涨了。 那当然，现在高铁也不容易订票了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预防接种是控制传染病最有效的手段。那么今年4月25号是全国第32个儿童预防接种日，主题是预防接种守护生命。目前呢，我国适龄儿童预防接种率已经是达到了 9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首先说一下，市住建委近日会同市规划国土委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简化房屋交易流程的通知，大幅压缩购房资格审核时限，取消房源核验和强制存量房资金监管。那这个通知规定呢，购房资格审核时限缩短为一个工作日，居民家庭申请购房资格审核于申请日的下一个工作日来出具审核结果。此前呢，市民如果想要买房子，要花10个工作日等待购房资格审核结果。从今年3月30号开始，购房资格审核的时间先由10个工作日缩短为5个工作日。那这一次又进一步改为了1个工作日就可以选房， 越来越方便了哈。说到这个买房呢，我们得关注一下，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如果想找银行贷款买房也不是不可能了 告诉大家， 原来最高上限65。 这个好消息怎么说呢，工行已经将个人住房贷款的借款人最高年龄从65周岁延长到了70周岁，借款人年龄与贷款期限之和不超过75年。那么这个政策已经于上周正式实施，工行的相关负责人还表示，调整相关房贷政策啊，就是为了适应我国人口发展趋势，满足不同年龄段尤其是中年以上居民的住房自住和改善的需求，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根据了解，除了工行，北京地区其他银行的相关政策目前并没有变化。 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身边都有哪些特别牛的娃娃们啊，说一说他们都怎么牛了，都是谁，是吧？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ABCD 有一点怪异，外国一切的东西有啊有啊有距离。我是叫 Andy，请告诉你，英文不是太神秘，来呀来呀来学习。 A then B C then D， 然后到了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N S T then UDow the V W X Y C， 就那么容易。 我终于等刘德华把 XYZ 给读出来了啊，我怕一会儿给他卡到 ABC， 他 小朋友不干了。 嗯，来来来 ，XYZ 呢？ 来看看大家都有见过什么样子的牛娃。Brandy 就说了啊，嗯，我们同学家的孩子今年八岁 啊，他爸不让他玩手机， 是， 然后给手机加了密码。磊磊，你是不是也有吧？ 当然了， 对吧？ 啊， 哼，人家孩子自己上网查攻略、查字典，人家学会了刷机，给他爸刷机了， 然后密码被破解了， 不用破解，直接给他清，就是恢复出厂设置。 天，这孩子也太狠了， 不是说直接给刷机了。我跟你说，哦，把密码什么都完全变空白了。你说这他爸能，哦，这孩子 能饶得了他吗？ 嗯啊， 新兰说了，我有一妹妹， 啊， 从五岁开始就各种培训班，现在这妹妹都高二了， 嗯， 一年就春节初一到初三。有三天时间休息，其他时间都是在各种补习班当中度过。这我告诉你，还真不是算牛人，这算是我觉得家长是不是让这孩子学习过度了呀？是希望他学习成绩好，但是咱也不能够剥夺他太多太多的快乐的时光， 是吧？ 游戏的时光，哎，休闲的时光啊！ 哎呀，我天哪啊！那大家一起说一说啊，你身边都有哪些特别牛的娃娃们啊？然后那个 Brands 也说了啊，那孩子刷完了机以后还拿他爸爸的手机叫了个外卖。 这小朋友还饿了是吧？ Alice 就说了，女儿奥数班里边有个男孩， 嗯， 上课呢，其实我观察了一下，这小男孩各种的玩 哦， 就从来没见过他认真听讲。 嗯， 哎，你说怎么着？可是考试的时候次次回回这男孩都是第一，真是脑子好啊。 真有这种的， 这就是所谓的学霸。 他不是学霸 啊， 他叫 天生丽质啊， 他这叫会学， 会学呀， 会学， 哦， 而且尤其是如果面对那些就是有的时候一些传统的应试的东西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那种掌握了那种方法， 掌握了技巧。 就是，我记得从小就是老师都说，你只要上课听好了， 哦， 就是上课听讲，认真听好了，其实考试都基本差不了 啊。对，哎，这倒是，嗯，你如果是在课外呢，在兴趣班里边再学一学，捋一捋，可能成绩啊就比别的朋友呢，别的小朋友会更高一些。 这个现在对，反正所以这就是一看一个孩子学习方法，当然也有真有那种天才少年，就像最强大脑里的那种。 对呀，啊，那些人对于数字，对于这个 空间思维。 所有的都那么的怎么讲呢，就是烂熟于心，或者说是反应如此之快， 人家那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我们凡人无法理解吧。 而且他们说其实人的大脑只开发了不到 20%、 嗯， 剩下 80% 多都处于休眠状态。 对， 如果是他们那些朋友是不是已经开发到了 80% 多呢？ 我不认为，啊，我觉得如果人一下子真的开发到 80% 不一定做成什么样的， 那就都是人精了。 对 吧， 你看现在地球都已经这样了，昨天还世界地球日呢。咱动脑子可以爱护一下地球，好吧？来说一说啊，您身边都有一个，就是都有哪些特别牛的娃娃？财迷脑袋就说了，有一个学前班的时候裸考剑桥英语的，学前班 就裸考剑桥英语，那他是外国人吧？ 是外国人都考不了吧？ 哎，我也觉得是 啊， 这太厉害了。 我们经常会把咱们的四六级卷子，就是英语卷子，拿给那些老外让他们答， 啊， 那老外基本得不了几分，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觉得，哎，这四个选项我看着都眼熟啊， 对， 跟咱们的感觉是一样的。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您可以您聊一聊啊， 嗯， 您身边有哪些特别牛的娃娃们？ 对， 接下来时间咱们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啊。幼升小神童简历折射家长的集体焦虑。最近呢，一篇题为幼升小的牛娃怕不是爱因斯坦转世的文章在朋友圈里广为流传。文章当中提到某名校幼升小报名人数是8000多人， 哦， 经过网选、机考、面试，最终只录取60人。 天呀！ 哎呦我天！ 我觉得比考北电中戏都难。 哎呀，竞争激烈程度令人啧舌呀！啊， 咋舌 啊？是吗？ 那个扣分啊，这个不管靠我们俩谁的。名校光环之下呢，不少家长精心撰写了牛娃简历来争取入场券。啊，我们来看看这些简历都有什么样子呢？ 好嘞，这个文中发布了一些幼儿简历截图，显示这些个以孩子口吻写出的自我介绍成了其实是父母们的写作比拼。有的写啊，继承了复旦硕士老妈的语言能力，三个半月我开口说话，一岁我熟练的表达意愿，旅途当中还会主动和美国游客用英语聊美杜莎和居里夫人。比如说还有啊，人写的是我拥有清华博士老爸强大的数学基因，中班的时候就可以能够进行百以内，刚才大帅说过了。 这个还有 混算啊， 对对对，还有我脱班的时候就学会了时间管理，懂得核反应堆、碱基配对以及 RNA 转录，这都是什么呀？ 天哪，太可怕了！ 这什么叫做碱基配对啊，磊磊？ 那么简历当中频频出现的超前能力呢，也是让不少网民直呼，哎呦，真是大开眼界 哇！ 啊，引发了网友们的一致吐槽，说，哎呦，你瞅瞅人家，别人家的娃从来没让我失望过，三个半月就开口说话，这违反人类发展规律呀、啊！幼儿园就会这么多，还读什么小学？老师你都没你懂得多。 对，然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直接在微信互动平台上也说，这孩子你如果我是校长的话，我就说、孩子你不用入学了，你直接读博好不好？啊，哦，博士知识已经学完了，还有个后面的 博士后。 对，哎， 那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楚昭辉指出，教育部一直明令禁止幼儿园教拼音等内容，坚决防止和纠正小学化倾向，就是因为很多知识在孩子成长到一定年纪的时候再学，本来是轻而易举的事儿，而如果你刻意的超前学习，就会让孩子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死板的机械记忆上，从而错失了个性发展和品质培养的机会。 就是他那种想象力、 想象空间没有了，他一天到晚就背 ABCD 或者阿波 鹅。你告诉我怎么怎么着，就出来的是什么着、怎么怎么着，我公式就好了嘛， 对， 就机械性嘛，啊， 他就没有那种想象空间了。 楚昭辉就说了，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家长不要过于急功近利，要考虑到孩子的兴趣爱好，让孩子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玩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些对于考试不一定有用，但对他们未来的发展是一定有用的。 真的是，你像很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初中的初二初三的数学考试的卷子拿到美国去，让那些美国上了高三甚至是大一的学生去做，他们完全都没有学过，更甭说做对了、所以就说咱们的教学是一定是超前的。 对， 所以咱们也可以回过头来好好的审视一下这个问题。当然了，今天我们来主要是从正面的角度夸夸您身边的那些特别牛的娃娃， 特别牛的娃娃啊，有什么样子的神童、孩子们。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出了一道题，大家也可以做一做啊，说来来来，你们做一下这个小学课本上的最后一道题，我给大家念一下。 几年级啊？ 不知道啊。说公共汽车上一共有六个小朋友， 六个小朋友， 第一站 啊，第一站 四个小朋友下车， 那还剩俩， 请问车上一共有多少个人？ 六个人呀、哦不对，还有司机七个人，哦不对，还有售票员八个人，哦不对，一个车有俩，售票员九个人。 高雷，你先放首歌好不好？我先抽你一顿。 来，给大家一点希望，大家也帮我们算算吧。 希望完事以后我们就来读一读，这个看看我们未来的希望，这些孩子们是吧、高林你算出来了吗？ 我 一共有六个小朋友，第一站下了四个，然后问你现在车上有多少人。 我站在一个更高的 level， 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去审视这道题，我觉得它的一些限定的条件不明确 啊， 所以这个答案无解。我好厉害 啊，连一个小学题你愣是给做出了 高数的感觉、是吧？ 对对对，还无解，我 天哪。对，我觉得就是无解。 你就做个简单的六减四嘛，加一嘛， 六减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延续了承压，全天下跌约10美元，失守了每盎司1340美元关口，腰盘波动平缓，美盘缓慢走弱，录得了日内低点每盎司1334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334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的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浓情蜜意婚庆季，菜百公司全新推出了多款克拉钻新品，钻石闪耀诚邀品鉴，兑现真言挚爱如金，纯美爱情从菜百首饰开启。浓情蜜意婚庆季，菜百公司全新推出了多款克拉钻新品，钻石闪耀诚邀品鉴，兑现真言挚爱如金，纯美爱情从菜百首饰开启。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咱们互动的话题，说一说你身边都有哪些特别牛的娃娃啊。我们刚才给大家也说到了这条新闻，就是现在幼升小的孩子们的简历已经吓死人了啊，什么三个半月开始说话啊，一岁熟练表达意愿啊，还有什么这个脱班的时候就已经会剪辑配对核反应堆啊，我天哪。 那你说说我们家宝贝儿现在、啊、你说还不到四岁，还不到四岁呢，快四岁了、 哦、 这以后到了 会什么 啥都不会啊，你说写简历也不能写他的，写父母的，到时候一写、哦、哎，孩子他爸只会说话， 还不如孩子的 孩子他爸只会说话、 哦、 孩子他妈只会打球、 哦、 然后剩下啥都不会，孩子呢、哦、孩子只会吃， 对呀、啊 我就觉得我们旁边的小学北工大附小不会要我们家宝贝儿了、 瞬间感觉这个家庭没有希望 了对呀、啊、所以还有两年的时间、啊、我准备让他学高数、哎、学英语啊。 但是我要跟你说一下、啊、是这样的、 啊、 就是你别看这个会说话 是吧， 其实您就说了啊，未来什么样的人最成功， 什么人 会讲故事的人， 哦呦， 哎， 那就是我呀， 哎， 我就只带成功了、啊， 对，你就光带张嘴，你知道吧？ 噼里啪啦 都走到今天，所以啊，这个你要真的孩子特别能说，这也行，对啊， 他不随我，他随他妈， 哦、 特别内敛， 特别能打。 他现在就爱玩车，你知道吗？跟球也不、哦、也不亲。 哦， 那别说我们家娃了，说说他别人家的娃娃。 别人家的娃娃吧， 啊、对对对， 看看啊，那比一比能吓死你啊！来看看这个。 我告诉你，我自岿然不动。 哎，那个、啊、W 也说了，别人家的孩子就在身边啊！我现在对我娃深深的感到担忧，未来竞争真的很激烈呀、啊。还有那个他也说了，关于英语，人别的小朋友就看到苹果都会 apple， 然后结果我们家孩子 apple 啊，这你家孩子更牛啊，这直接给拍出来了、 哦啊、 拍出来了， 拼出来了 对啊， 挺好的呀，他记忆更深刻。 哎， 艾米就说了、 嗯、 我们家娃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学期从没找家长作业卷子签字、 嗯、 我们还纳闷呢，这学校的、嗯、学校怎么这么好啊？ 嗯， 后来第二学期家长会，老师当着全班家长的面表扬我配合老师工作，签字非常及时。家里宝贝儿、想法蛮多的， 对， 是吧？ 家里宝贝儿应该从入学的时候就已经模仿了你的笔记，然后做备案了， 对，很像的。 不是，人家直接自己写一个交上去，这就是我妈妈讲，所以以后的老师肯定都认为这个笔记就是妈妈的呀。 妈妈写字好难看，是吧？ 好厉害呀，我以前都是找门口卖煎饼的大爷。 但是当然这种现象我们是要坚决杜绝的。 哎，对、啊、不行不能这样啊。其实现在啊这种做法也行不通了，为什么呢？家长都有微信群。 哦，对呀， 对，有什么事直接发群里， 就是的、 啊、好，来看看啊，还有一位胡小霞，我觉得他这个也特别逗 啊、 哼，什么呀你们那些孩子， 怎么了呀？ 我就觉得我儿子牛。 牛？ 我儿子特别牛。 牛怎么牛？ 他一生下来就没人教过他，他就会自己吃奶。 无法评论，无法接话，我都 无法反驳。是不是？哎呀， 我觉得我也行。 这个事儿吧，我不记得了，我当时是怎么做的啊？ 微笑哈哈说、 我儿子班的同学，今年二年级，所有的恐龙他全都知道。我告诉你，恐龙有800多种 啊！他们变了这么多种， 我的天！每一种恐龙的特点呀，长什么样啊，吃什么，生活在哪个世纪，他都知道。 哦， 而且所有的动物他也都知道，门清。我们比如说一起去长隆，长隆就是广州那长隆动物园公园啊，都用不着介绍。问他就行了，这个是什么动物，哪儿的，吃什么，什么习性，关键是史前动物他都了解的门清的。 你看，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属于爱好发展的结果， 以后可以学动物学。 对，就是人家可能就喜欢， 哎，就 他喜欢，然后他就愿意研究去钻研，他就能记得住。 对，你看我其他领域我不行，你说要吃，哎，我一门清，你知道吧。你要说别人数学， 来 什么， 就推荐一下北京最好吃早点哪， 天坛北门对面的叫名儿没有，好像就是一小铺 啊，你也不能说名，说了名做广告了 啊。就豆汁儿，他们家豆汁儿特别浓稠，特别好喝，配上焦圈还有咸菜丝儿。然后除了他们家这个豆汁儿之外，我最爱的就是他们家炸糕，哎呦，外酥里嫩的。然后而且冬天吃的时候，你一咬它那个豆馅， 入口即化， 不是不是， 你还缺了个 它直接会把你的嘴、嘴唇跟能烫破了，烫烫的，哎呦！但是我就喜欢那种烫烫的感觉，好香。 好，现在天坛路口可能会出现拥堵啊，大家这段时间先不要往那儿走啊， 北门附近啊，金鱼池那儿啊。 对对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来说一说你身边都有哪些特别牛的娃娃们。 哎 啊， 是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最好是正能量的牛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啊。老早就有一个这个有听众朋友们就跟我互动的， 跟你互动，对对对， 大帅， 辽宁夺冠了， 哈，你的山东呢？哈， 山东第三嘛， 对，山东被广厦淘汰了， 你要脆谁呀？你吓死我！你 啊， 昨天怎么样打的那场？是酣畅淋漓吧？4-0， 就是4-0，应该说是。广厦真的是被完全 崩盘了吧？ 就也对，其实有曾经在第三场的时候出现过那种落后20几分还往追上来的那种现象，但是基本上也就完全被摁下去了。最后呢，辽宁队是获得了总冠军 ，NBA 的总冠军。 对对对，也是。 不是不是， 你的愿望是？ 不是不是，那个叫 好， 咱们叫什么 BA 啊？ 哦 ，CBA，CBA， 好好好好。来来来，其实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比赛完了之后的一些其他方面的消息吧， 好好好 带来的。比如说，最痛哭的就是那个郭艾伦啊，他真的是泪洒更衣室。然后呢，他说了很多。为什么呢？他会那么激动？因为郭艾伦啊，他一直被大家质疑，知道为什么质疑他吗？ 为什么呀？ 因为他是辽宁队主教练郭士强的大侄子，好像是。 那。 就是所有人都说 实力摆在那儿， 你是靠关系上来的， 任人为亲的。 哎，你是大侄子，所以你才进的这个队儿，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呢，所以昨天夺冠了之后，这个郭艾伦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一直都被别人质疑，我们的队也被人质疑，没人说我好，我一直在忍，我终于忍到今天，我拿到了全运会冠军，我拿到了 CBA 总冠军，我不知道他们还能说我什么，我经历的东西他们永远都不知道，他们可能比我聪明，不想说感谢大家之类的话，这些话让别人去说吧。” 对对对，其实确实是不容易，虽然我不是球迷，但是我知道，我听身边的朋友也提到，辽宁队可以说是千年老二，他已经进入到 CBA 总决赛，多次进入到总决赛，但是总是失之交臂， 对 对吧？总是第二，这次终于是拿到了一次冠军，也是对他们所有人的成绩的一种体现和认可了。 哎，那再来说一下，辽宁队夺冠之后，还有一个人特别激动，就是韩德君啊，就是剧中就是剧中 剧中，你演戏演多了吧？ 哎，那个。不是，叫什么来着？队中啊，一个大高个啊，韩德君，他呢其实是这样，他好像是结婚了，但是呢一直没办婚礼。 哦， 哎，他有一个承诺，他叫什么呢？我要帮助辽篮夺得总冠军以后再正式举办婚礼。 他是干嘛？打球的教练啊？ 啊， 他是没有，他是队员。 哦，队员。哦哦 哦，那就是有一颗恒心呗。 哎，对，他说现在我们辽宁就是当时他在一个辽宁全运会的时候说过这种话、啊、他说他们家是来自农村，有这么个规定，没有办酒席就不算正式结婚、 啊、 但我确实也说过，如果不给辽宁队拿冠军，我是不会办婚礼的，这是我的原话，我现在终于做到了。 老天听了他这段话都感动了，估计他媳妇儿天天在那求呢。 你赶紧让他们赢了吧，要不然我算啥呀。 是啊，哎，所以他终于夺冠了啊。另外再来说一下，昨天晚上还有一场特别让人激动的比赛，就是中国国安足球对阵那个广州恒大， 就北京国安是吧。 哎呦，这场球踢的我跟你说、哦、简直了。国安应该上来以后，在前上半场，尤其前半段的时候，哇，那踢得相当的棒，几乎是压着恒大队打。 昨天是主场的客场呀、 啊、主场 我厉害了呀， 有五万多人到现场去看、哦、啊，压着对方打、 哦、 但是就死活不进球、 哦、 就跟你久攻不下就容易丢球啊。 然后呢， 就咔，五分钟之内连丢两球，0-2落后， 我觉得就傻了，他肯定傻了， 就傻了 啊、 嗯！哎，尤其这个时候，我们说队中的一些年轻球员心态也保持不住， 就变化了 啊、嗯，等等的。那就在这个时候，马上比赛要结束的时候，几乎是到89分钟的时候， 哎呦天哪！ 哇、哦，这国安队拿到了一个点球啊，拿到了一个点球，而且 这是没有争议的吧？应该 没有争议的。 Okay, 然后恒大队还被罚下去一个， 哎呀呀呀呀！ 啊，然后呢，就是1-0点球，1-0啊，扳回一个， 2-1 扳回一个。结果就在第二分钟的时候， 伤停补时阶段是吗？ 对，第90分钟的时候， 90分钟， 哇、哦，我们的那个外援又一个头球，帮2-2扳平啊！ 最后把结果保持到了， 摆成了2-2。 结束的时候， 哦，这个 不容易，不容易。 对对对对，啊、确实是 全场沸腾了吧？ 啊，那这简直前场哇！这 国安永远争第一、啊啊 啊啊啊！对对，现场那种沸腾的声音，我跟你说，你坐在北五环，你都能听得见。我跟你说，真的是， 我们住东三环，稍微差点意思 啊。 但是咱希望以后别玩的那么心跳和刺激，好吧？ 对对对， 嗯， 好了，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儿呢，我们也别忘了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内容是， 哎，说一说这个您身边有哪些牛娃。 我们都是好孩子，异想天开的孩子，相信爱可以永远啊。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善良的孩子，怀念着 说一说大家这个周围有哪些 牛娃 好孩子，是不是、啊、 是好孩子。 说一说啊，看看大家的。 蓝、嗯、小圆说了，我一同事姐姐家的孩子，小姑娘8岁，学习成绩特别好。 嗯， 业余呢就学弹钢琴。 啊， 后来呢他们就去了香港了。 嗯， 小姑娘基本上每周都是参加香港的各种钢琴比赛。我告诉你，基本上不是冠军就是亚军。还经常出国去参加比赛，成绩特别优异。 嗯， 只要是涉及到音乐的各种乐器，他就喜欢的不得了。 嗯， 不用父母逼着，他自己都想学想买。 哦， 上周呢还参加了一个什么香港的辩论赛哈、 啊 哦，然后成绩是季军，传说中真是别人家的熊孩子。基本上每2周在朋友圈晒一次他得奖，你怎么还能说人家是熊孩子？是好孩子呀！ 不，就是他，这，哎呀，这爸妈每2周就晒一次奖，每2周晒一次奖，这让我早屏蔽了，我跟你讲。哎，小崔说了啊， 我儿子刚会走路就打篮球 啊。哦，什么， 天哪，还没有篮球高吧，估计那时候。 那他拍得动吗？ 刚开始是投篮，打了半年百发百中，走稳了就开始投拍球运球，现在不到四岁，在球场上打球运球各种动作比哥哥叔叔大爷们打的都好，是我们小区篮球场上的球星。 这我觉得是天生的，真的 是 天生 的,、这个、天生 的。那他父母有没有运动基因呢？ 对，你小崔你是做什么的 啊？ 我想知道 你是不是原来国家队 啊？像咱国家队有谁？崔，小崔，崔 崔崔有什么姓崔的？ 嗯，崔 崔 崔永元，我觉得像 来看看传译吧。大部分的情况，我觉得神娃都是由于有神父母。我儿子现在的奥数老师就是属于神父母。 嗯， 他孩子出生后，他就辞职在家全身心的培养，自己给教奥数十年的时间啊。他娃四年级的时候考入人大附精英班，然后他复出上班，专门一对一的辅导奥数，多少人慕名来找他辅导啊，但是辅导也就那么一周，两个小时。孩子父母自己平时不上心，孩子不会有多神的，比如说我儿子就准备不继续上了。奥数我觉得是因人而异，英语这东西我觉得还是应该多学学，向我学习哈。 好，还有那个来来来，艾瑞克森还给我作证呢，说我作证大帅说的睡绝对北五环都能听得见昨天晚上的欢呼声啊。我们家三件事因为都在看这场球啊。 你听得回声是吧？ 来看一下，熊妈妈说和我儿子一起的小哥们那叫一个牛，今年六岁，这么说吧，拿起报纸杂志直接就念，正确率99%， 哇、 哦、这比咱俩都高啊， 那可以播新闻哎、 是不是？ 是啊， 咱俩就正确率达不到99%吧， 尤其是对你， 你少来。我说我让我儿子念念，他很认真的念出了地球人上都不会懂的内容，一的人二，他念的是啥？ 省略一万字，我不懂。 哎，插句，不对啊，他刚才说是让他儿子念啊，我为什么要念？ 对对啊，大帅，我们就认了吧， 套路哈、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惊喜四月就在菜百，浓情蜜意婚庆季，菜百翠钻珠宝送惊喜，钻石闪耀爱在今夕，千粒大克拉钻石巡展盛大献礼，永恒印记铂金美钻，见证有情人的幸福时刻。活动期间到店更有铂金幸运对对碰等多重优惠，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更多活动资讯。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好不好。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最新的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消息，好不好？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昨天晚上举行闭幕式，天坛奖隆重揭晓，格鲁吉亚爱沙尼亚合拍片《惊慌妈妈》获最佳影片以及最佳女主角，然后呢，牧师朱丽叶的乔克尔获得最佳男主角，保罗贝坦尼获最佳男配角，中国影片《红海行动》获最佳视觉效果。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演出了。马可波罗呢是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上重要的人物，5月16号到19号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原创歌剧马可波罗将在天桥艺术中心盛大上演。 国家大剧院正在制作最新剧目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那鸟是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80部剧目，也是唯一一部古希腊戏剧作品，由著名导演罗锦麟和女儿罗彤联合执导。 2018爱乐会世纪剧院家庭品质娱乐演出季上周末开启，一直到6月10号，来自中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爱尔兰的艺术家将带来连续50多场演出，形式有芭蕾舞、交响乐、室内乐、踢踏舞、儿童剧、亲子音乐剧和音乐会等。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2018爱乐会世纪剧院家庭品质娱乐演出季上周末开启。再来关注一下第九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17年度盛典上周六举行，最终韩三平获得杰出贡献导演，文彦以嘉年华获得年度导演，方华获得年度影片，张艾嘉以相爱相亲获得年度港台导演，郑大圣以村戏获得评委会特别表彰。 优酷近日对外公布2018年将有100部精品新作亮相，包括77部剧集和23部综艺。蔡康永和小 S 在告别了康熙来了两年之后，将在优酷全新自制网络综艺节目《坦白吧花花世界》当中再次合作。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为了迎接今天4月23号世界读书日的到来，北京图书大厦从即日起向读者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北京图书大厦在各楼层显著位置举办独享精选榜423世界读书日优秀读物展。 那么另外，昨天上午重装改造之后的朝阳区图书馆小庄馆正式亮相。这处宽敞明亮、设备先进的图书馆不仅是朝阳区公共文化数字的展示中心，更是为市民朋友提供了高品质基本公共阅读服务功能的综合性的文化空间。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邀请您继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 坐在有了长城的 来来来来，看一下秋高气爽说，我儿子小学毕业，退优上了西城区的重点中学，在中学时代从未上过补习班，成绩全年级第一，物理状元，最重要的是从来不认真听讲，从来不认真听讲，说这个，然后他还能拿到好成绩。这好家伙， 这就是说，我觉得吧，他也不能说不认真听讲。 这种不能作为叫什么？比如说他拿好成绩，跟这些不认真听讲、天天玩啊、不做作业，就这些能直接画等号的。 这 他一定有自己的学习方法。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听了，但是你们并不是实际了解的，因为他每天上课，你也不在身边，你也没有天天看着，是不是哈？雅和元说了，我侄女儿，哇天，真是牛娃、为什么？力气特别大。 哦， 侄女十岁的时候。我坐在沙发上洗脚，我侄女跟我闹着玩、用身子撞我玩、一下就把我从沙发上横着、撞出了沙发、坐在了地上的我、那年我30岁，大概65公斤，你们说说我侄女是不是特别有劲？ 65公斤高磊多少斤？ 650斤、 130斤。 你突然问我脑子有点，我那也厉害了呀，这一膀子就能把他给撞出去， 哇，这厉害了，这厉害了、 可以以后学摔跤、 可以哈。再来看看啊，还有其他的朋友，喜羊羊说了，我闺女从小就爱读书，4岁就喜欢不读那种不带图画的书、不用我给她读，买来自己选的全是带字的， 好 啊，买回去自己读完了才算完美。有时我也纳闷，她怎么就都认识呢？其实你不要去想她怎么认识，她有可能连猜带蒙。 对、 方法怎么着人读完了， 是啊，咱一门长就行了哈。哎呀，好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 这个今天对，我们聊的话题就是说这些牛娃。 对啊， 当然这个有一位朋友发过来的，我觉得说特别好，他说、千万不要和别人家的孩子比，因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天赋， 每个孩子都是天使，记住了这句话啊。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段广告。 夏天到，游玩巧，阳光晒真烦躁，别担心，来宝岛太阳镜已备好，潮流款抢先尝，太阳镜近视带偏光镜变色镜实惠多折扣好， 全场太阳镜5折起。 宝岛眼镜公司， 北京欢乐谷4期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百场文化演绎，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跟随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彩虹姐姐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春风吹，风筝飞，放风筝去喽！ 记得到公园再放哦。 老师说过，放风筝要远离高压线塔。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电力安全服务热线95598， 电量京城，安全你我。 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由 2.0T 直喷增压发动机与9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的高效动力总成，领先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从容驾驭人生大场面。售价27.98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 春风是什么颜色的？大鼠是不是比小鼠厉害？

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北二环全线东西双向持续车行缓慢，受其影响，西直门北大街、新街口外大街、德胜门外大街以及安定门外大街都是进城方向车多排队。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呢，我们准备带着大家继续出去玩一玩、 啊、 而且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非常好的一条线路，包括我们还把专门的这个带着大家去设计这些线路的产品设计师也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哦、厉害了， 对对对，马上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欢迎一下众信旅游美洲部产品设计师杨宇。你好。 嗨，大家好， 欢迎你，欢迎你， 欢迎杨宇啊！啊，那接下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哎，我都不想介绍他了，来来来， 自己来，自我介绍自己吗 ？ 哎、好 大家好，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逆世界只有一个重心的距离，我是何鹏， 哎，欢迎何鹏啊， 欢迎何鹏，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对对， 其实说到中信旅游，在2018年呢，也是不忘初心哈。 嗯。 那么为我们广大爱旅游的朋友呢，制定了应该说是全新制定了3-4个方向的出游的线路。 对， 这样呢，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介绍一下吧。 我们是一个非常有情怀、有温度的旅行社，因为就是要重新，这个新的是内心的心，定义旅行。原来呢，中信旅游在2017年的时候打造的是这个中信制造，然后设计出了制造了非常多的带有中信标签的产品。那么2018年呢，我们将服务细化了，然后将服务做了一个升级，我们改为了叫中信设计。那么中信设计呢，一共今年会从4个方面来进行。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设计师系列，我们选了这个12位具有匠心精神的旅游设计师，他会教着我们所有的这个消费者，我们的游客在当地如何成为一个当地人。 哦， 这是我们定义这个重心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我呢，我们会逐个的在每期节目中将我们的这个重心旅游的产品设计师逐一的亮相登上台面，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个互动和见面，也让大家能够充分的了解到重心旅游是如何从这个设计师层面上为大家设计我们的旅游产品的。 嗯， 然后呢，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5天年假系列，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小白领们，让他结合自己5天的年假，加上一个周末或者2个周末，变成5天、7天、9天的线路，能让大家游得比较舒适一点，让请年假不再那么困难。 嗯、 然后还有呢，是我们一家一团的系列，就带着我们的熊孩子们一块儿出去，就是成长，只有一次，那么不能错过。所以家长一起同孩子一起出游，去见证宝贝的成长。那么还有这个达人带路系列，达人带路系列呢是重信旅游一直这个在2015年开始就一直推崇的一个主题系列产品。它主要呢是说我们将我们所有的金牌的领队的这个职能在一个提升和 这个升华，它不仅仅在你的旅途过程中它是一个领队，它更可能像是一个良师，像是一个益友，它对当地的了解已经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境界。比如说我们上期节目来的一个台湾的金牌领队培培，他曾经就在仿膳当过厨子，在故宫当过讲解员，那以他用他的身份这个和对于台湾的了解和故宫文物的了解，再去给大家去讲故宫，可能更像是听清朝的历史，所以很厉害。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位这个北美洲的产品设计师杨宇，他也很厉害啊，在美国留学三年，曾经呢最爱去的就是国家公园，徒步于地壳变迁遗留的峡谷间，泛舟于亿万年前形成的湖面，原始的自然力量一次一次对他的这个打破了他对世界的想象，让他不由得感叹人类的渺小而反思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 这就是传说当中朋友圈里活着的人，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所谓的牛牛娃。 对，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你，哎，你是不是特别不好找男朋友啊？ 哎，这个问题 可以说吗？ 可以说，可以说。 已婚，已婚， 哦，已婚啊， 太厉害了！ 那男朋友太幸福，老公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征服了自然，你征服了他。 因为我们俩一起在国外，我们一起去的这些地方。 哦，两个人一起去征服了这个大自然，所以我们就特别想，你有过这么多旅游的经验，所以在线路设计上一定会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跟我们说一说吧，好不好？ 对，主要是我在那边留学的时候，当时还没有接触旅游业，所以也不了解咱们国内旅游的方式，但是回来之后感受是真的不是像我当时在那玩的一样那么的本土化，没有玩那么多深度的东西，有可能是一些信息的壁垒，也有可能是大家语言的这种障碍，但是我在设计产品的时候，我就注重来打破这些壁垒，可以希望就是从国内去的客人越来越多的感受他们当地外国人玩的东西，还有外国人喜欢玩的东西，而不是所有在书面上或者大家一听就知道的那些东西，有一些对国外旅游深刻的这种体验性的活动我会加进去。 就不是那种比如我们到了一个地方，这是个景点，拍拍照就完了， 就上车睡觉了。 这个今天这个杨宇给我们带来是他这个亲身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个加拿大的线路啊。这线路很厉害了，刚才说到我们要做当地人嘛，我们不要走马观花，那么一定要新城里边去加拿大要观潮汐，对不对？ 对， 要看冰川，对不对？要钓龙虾，对不对？要看鲸鱼，对不对？ 天哪， 有请杨宇。 来， 这是杨宇用他的脚步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线路，我们得好好听一听啊。 对， 首先那这个产品是去到了加拿大的海洋四省，这个地方其实不能说是国内的网红，在国外也是一个网红，因为很多加拿大和美国人他们可能都没有去过这样一个地方，稍微有点偏，有点小众。但这次呢，我特别引进了一个概念，叫做轻户外。 什么叫轻户外？ 对，大家可能知道有轻奢这些东西哈，就是说它是非常有匠心，非常有独特魅力，或者非常有设计感的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可能奢侈品不是大家大众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价位。就像轻户外，这个户外大家一提起来就会想起比如说攀岩啊，滑雪呀，或者是野营啊，这种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所以这一种轻户外我就把它弄得相当于难度更低，但是同样可以感受户外这种美丽，就变成一种轻奢，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 哦， 对，所以做了这一种轻户外的理念之后呢，我就往这个方面来增加了一些内容，希望可以吸引到从20岁一直到50岁或者年纪更大一点的客人都可以参与的这种户外的运动，包括这个我们坐着特制的冰川游船去接近这个冰川，还有我们搭乘这个老船长 Rowan 他带领我们去这个钓龙虾，然后钓完之后直接我们就用这个海水给它煮了， 哇天， 当场就吃。 我想问问龙虾怎么钓，跟我们平时比如说湖钓啊海钓啊钓鱼有什么区别？ 我知道河里的龙虾怎么钓，但我不知道海里的龙虾。 河里的龙虾直接拿抄子抄， 不是吧？你还真不是，拿棍戳它。 哎，那这海里的海钓钓龙虾怎么钓啊？ 其实老船长会在提前一天就拿一个木头的箱子用铁链绑上放到底下，当然里边就有鱼饵嘛，就是这种放到海上的某一个他们专属的地方，然后但是那个盒子其实挺有讲究的，因为他这个老船长虽然他捕龙虾，但他一辈子也在为龙虾这个环保做贡献。对，所以那个每个木头间的这个间隔是有距离讲究的，不能太小，这样就可以保护一些小的龙虾，让他们不会免受我们马上捕捞起来嘛。 对，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当客人我们坐船来到这个地点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拉着铁链子，或者有时候船长还会让客人来拉，直接就拉上来，里边就会有这个龙虾，其实挺有趣的。尤其是当时你可以，他会给你讲怎么吃最新鲜，蘸什么料，或者你在家买龙虾怎么挑，他都会给你讲，其实很有意思的。 不蘸料直接白嘴吃最鲜了， 肯定能吃个刺身嘛， Q弹的那种感觉。还有什么内容吗？ 对对对， 对，在加拿大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它有一个世界上最高的潮汐。这个潮汐大概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将近20米这样。但更有意思的是，它每一天就会有两次这种潮汐变化。 怎么感觉像那个科幻电影叫啥来着？那个 世界 星际穿越，星际穿越里边， 对对， 去到那个大火星，不是有那个大巨浪吗？ 一个岛上，然后那岛上因为地引力的作用，然后有个很大的一个浪， 就是地上一，他那一分钟好像是飞船上一年那种感觉。 对对对。 哎，我先跟大家插一句啊，如果各位听我们的这个杨宇啊介绍的加拿大的这个线路，您特别感兴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相关的一些情况。我们的电话是 65158199以及65158299。 哎，还有我们的众信的电话是 68790466 68790466。 哎，各位啊，今天我们专门请来了众信的美洲部产品设计师杨宇，为我们大家亲自介绍他当时设计这条线路是怎么走的，哪些看点，怎么好玩。来，您继续说啊，继续介绍。 说到这个潮汐，我必须再说两句，因为这个潮汐我们看的不光是它高，我们要怎么知道它真正的高？就是我们一天会去两次，第一次的时候它是在最高点，我们在那儿泛舟。 在干嘛？这20米， 对， 危不危险呀？ 那时候就是海浪冲刷着这个岩石，就像海平面一样，你看不出来什么。那时候它还没落。对，然后我们再过大概4个小时或者5个小时，看它落下去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河床上捡东西了。 你就这样体会出了一个落差究竟有多高。 也就是说它那个潮汐涨起来的时候，我们是站在比如说那个悬崖边上看它，跟我们 是平视的。我们在上划船。 这个太厉害了。我们要用一天的时间去看两次，见证潮汐的两次哈。 如果时间安排的好的话，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可以在河床上吃个晚餐， 还能捡到一些宝贝是吗？ 对，还挺有趣的。 潮的时候不是有一些海洋的食材吗？ 啊，对， 晚餐是不是就烹饪那个咱们 捡起来 的东西了？ 完全可以。 对，还有人夸鹏鹏呢，说鹏鹏你真是个优秀的销售，每次听你介绍我都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 谢谢，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与世界只有一个和鹏的距离。 所以说现在大家伙感兴趣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两部咨询热线， 对， 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咱们先进段广告。 本节目由众信旅游赞助播出，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我们继续回来，请这个杨宇继续给我们大家做介绍啊，说一说您在设计的这条线路当中还有哪些亮点啊。 那我接下来就说一下这个看冰川吧。 好， 这个看冰川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在合适的时候找到机会去看的。世界上能看冰川的地方也不多。我们这个产品所涉及的这个叫特林威盖岛，这个地方是一个看冰川的绝佳地方。它在每年的5月到6月的时候，冰川就会南下，因为在暑期之前它会南下，但是你还不能再晚一点去，再晚去它就化了。所以每年只有5、6月份这个时间是看冰川最好的时候。我们去了之后呢，就会乘坐这个冰川游船，有点破冰船的感觉哈，一直往那边走。这个冰川你不可以自己游过去，也不可以自己划船过去，其实很危险的，因为大家知道冰川一角嘛，上面一点点，下面特别大，你随时都有可能被这个下面的隐藏的冰川所把船所颠覆。所以说我们坐这种特制的船去到最近可能不到10米的地方去看这个冰川。这个冰川 跟你想象的绝对不一样，是你能够想象到的最震撼的一种颜色。有人说它是薄荷绿的，有人也说它是蓝宝石的、晶莹剔透的这种感觉。 不是白的吗？ 不是白的， 电影里都是白的。 泰坦尼克号是吗？ 对，你看的是上面那部分。 我太天真了是吗？ 对，哎，还有我们的听众宁仲致远说，哎，杨宇，你刚才说的那个看潮汐的地方是芬迪湾吗？哟， 太懂了！ 那我们的听众绝对 重心需要你来做产品设计师， 这就开始招聘了，是吧？ 可以来做我们的这个达人领队哦。 对对对，还真是就是芬迪湾， 是的，就是芬迪湾。 好，您继续跟我们说说啊，这个看这个冰川，我们可以离得有多近？ 大概不到十米的距离，所以说已经 触手可及， 完全够你来照相了。各种摄影啊，摄影爱好者、户外爱好者都可以享受的这样一种活动。当然，你这个看完冰川，你可能不过过瘾。嗯，咱们来了一个叫冰川啤酒， 怎么个意思？ 这个啤酒只有在这个地方才卖，它是有专门的这个工厂，然后工厂里的人会去。不会在我们看冰川的地方，而是更要北上，可能到达北极圈或更远的地方来采集冰川。他用船运回来之后来酿酒， 用冰川 对 酿酒。 酿酒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啤酒可以解你2亿万年的哀愁。 哎呦厉害了，所以说大家有哀愁的，有一些之前过不去的坎想不通的，去那儿吧，喝上一杯冰川啤酒啥都过去了， 再来一个龙虾刺身。 哎呦天哪，太棒。还有什么亮点吗？ 还有什么亮点？当然徒步什么的都是我们户外轻户外都会涉及到的一个项目。我们到达这个地方叫格罗莫纳国家公园，这个地方是这个世界物质文化遗产，非常的挺大的，而且这个地方的景色是非常的壮观。就因为它是因为地壳运动而形成这样一个地方，不是我们常规看到一些国家公园或者州立公园是那种可能有山有树有河有流，而它就是整个一个大峡湾。你可以看到这种，你站在里边真的，我之前有一个客人说他眼泪都掉下来了，人类真的太渺小了，在世界这个变化的过程中。 太震撼了。 是，而且这个格罗莫纳国家公园还有一个比较特色的是它里边有一个红椅子。 啥叫红椅子呀？ 这个红椅子是加拿大国家公园做的一个项目，因为这个有时候国家公园太大了哈，你可能发现不了重点，它就在非常漂亮或者景观非常好非常重点的景色面前放两把红椅子。所以这两把红椅子现在也变成了网红， 在一个山顶上一个平台上，你坐在一个就是你在巍峨的山顶上看出远处更巍峨的山雪山，坐在一个红椅子上，然后你就后边拍一张照片，你面前是悬崖峭壁，底下是山野这个田间，然后还有湖水湖泊，远处还有一个更巍峨的雪山。还有什么比这张照片能更加 就是 代表你的微信 朋友圈置顶？ 对，微信封面。 我觉得这个风景这个 view 一定可以价值100万元，就来叫他100万元的风景吧。 哎，所以就是有这样一张红椅子，这样。 对，我们会进去徒步，然后会经过几个红椅子，不光这一个。所以说你可能有一张红椅子像何鹏说的是这种状况，还有一张红椅子可能就会跟野生动物在一边玩耍。完全都是有可能的。对， 所以跟大家说啊，这一次我们今天专门请来了北美设计美洲部产品设计师杨宇，为我们来说一说，这都是他亲自走过的。 对对对， 一些景点 是、 而且是一种轻户外的感受，就你可能平时你要去玩一些户外运动，你还得需要有专业的人士教你或者带你怎么样，那你这趟旅行我们就会有重心来带着大家来玩。 对，就完全不用担心体力或者任何方面受不了。是非常适宜各个年龄层的客人来参加的这条线路。 好， 所以叫轻户外。 对吗？ 如果大家对这趟轻户外的这个加拿大的线路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来进行咨询。 对，那么问题来了，有两个。第一个，那什么时候发团？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办加拿大签证？可以好办吗？ 咱们发团时间呢是在2018年的6月1日，然后这个签证呢非常的容易，因为这边加拿大签证的办理的资料跟欧洲的签证办理资料基本上是一样的。 哦，那比较简单。 对，您这边只需要就是去，如果是在职人员的话，去公司开一个这个在职证明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去加拿大使馆面前15天去打一个银行卡近半年的交易记录，剩下所有的东西都在家里找，什么身份证啊、户口本啊、结婚证啊、护照啊。 照片啊，这些很简单。所以现在加拿大呢也是签证这个政策也非常的好，因为它给我们的这个中国客人开放的是10年多次有效的签证， 对对对， 所以您的护照呢只要说它会给到您护照有效期截止的那一天，所以说我们都就是在护照有效期还比较长的时候都可以先去办一个加拿大签证。 对，办完了以后、哦、你以后每年都可以去。 这次跟着我们的这个旅游达人和我们的这个产品设计师去一次加拿大的轻奢，以后就去穿越什么落基山啊、哦、这个去趟什么这个多伦多啊，都是 so easy 的事了。 哦，而且好像去年加拿大也是这个中国旅游年 啊、 今年是加拿大建国150周年。 对 对，然后其实已经是掀起一股加拿大的热潮了。 是， 到了今年是咱们国务院宣布的这个中加旅游年，所以也会有很多这个利好的消息、嗯、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 嗯、 好好好，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来进行咨询这条线路的相关的情况。那个何鹏跟我们说说还有一些什么样其他的线路啊？ 对，其实这条线路杨宇真的是匠心独运啊！大家的行程正常情况下都是第一天、第二天到第十天，这个行程呢一共是11天，它每天都有不同的名字。比如说我们的第二天就去芬迪湾那天就叫瀑布可以逆流，第三天我们去捕龙虾的那一天就叫美食不可辜负， 哇！ 第四天我们去这个 文艺女青年 哈利法克斯就叫永恒的爱情故事，第五天在这个卢嫩堡就叫宁静得以致远，第六天是穿越时空的徒步，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红椅子。 对对对，国家公园。第七天这也在红椅子里边叫红椅子由来，第八天叫看冰川，第九天是飞鸟与 鱼我们要去观鲸。 哦，飞鸟与鱼去看鲸啊。 对对对，所以这个行程真的是真的是很匠心，也欢迎大家能够通过中信旅游来到中来找到我们的这个北美的匠人，然后一起来参加众星设计系列的产品、 嗯、 同时呢还有很多加拿大的产品也是杨宇这边做的，价格呢也会比较优惠。今天这个产品的价格呢是36800、 嗯、 杨宇这边呢给了我们1000元的这个报名优惠，报名的话、嗯、只要直播间拨打电话都可以享受到直接立减1000、 哦、 另外呢还有一些比较便宜的产品 来。 嗯， 对，在我们整个五月份一直到今年年底，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已经出了，可以在网上来查到了。到了五六月份呢，现在大家还可以考虑的一条产品叫做不一样的加拿大，它是分两种，一种线路是玩到加西，也就是温哥华、维多利亚加上我们整个落基山区这样一条经典的产品，另外一条产品是加东，叫东岸揽胜，这两条产品的价格都在15000左右，所以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有所要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两条不一样加拿大的产品。 嗯，今天报名也是那个拨打直播间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话，杨宇这边会准备加拿大提供的小礼品给大家。 哦，就刚刚说的后两条路线路是吧？ 对。 好、嗯、那么现在呢大家伙儿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哎，好，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一次谢谢两位做客直播间。 谢 谢 谢谢大家。 好了，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遍。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因为在法庭上我为马瑞克辩护，因为我发现被告根本就不应该是他呀，但是我要为他辩护我就得把奎格给宰了啊，我是替你宰的。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宋儒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